原谅我可好，我违背的青春在拥挤的人潮，我妥协了多少。妥协这个词儿好像经常被人提起，被生活磨平棱角，被现实冲晕头脑，麻木冷漠逃避退让，一不小心就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类人。薛之谦写这首歌我的理解啊，他希望每个人都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回望一下原来的自己，再原谅一下现在的自己。你没有想象的那么差，你的努力和坚持总会被听见。嘿，话题聊得有点沉重，我们来一首焦麦琪的新歌《少年行》。年少不荒唐，少小游四方，伙伴在身旁，乘风去破浪。这份珍贵的少年感太美好了。 羡慕鸟儿会飞翔，飞翔能抵达远方，远方不忘年轻一场。我们行走在路上，路上铺着燎原的光，去冒险一趟。道理没有太阳照常升起，于是我热爱我心里咆哮的声音，于是我选择去做自己，这比道理更实际。年少不轻狂，心事坦荡荡，伙伴在身旁，前路亮堂堂，火把尽情燃烧，志向意气风发，我们天地同享。年少不荒唐，少小游四方，伙伴在身旁，去乘风破浪，谈何彷徨，来日方长，我的目光要去天地荡漾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值班主持人 DJ 董鹏。在中国各地你都能听到这档广播节目。这个段落带来的是两首金池的新歌。金池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人气学员，好声音已经举办了七八年了，能坚持发专辑的歌手并不多，金池算一个。最近他推出了新专辑《我和我》，双面金池的自我对话，现在的他依然很能打。时间关系只能播放其中两首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。先来听到的歌曲标题叫做《挚爱》，挚是给予的意思，给那个相信爱情的自己写一封信。金池唱出了成熟女性的正向爱情观，这首歌有成为金曲的潜质。 总是无端回忆你们那属于我们的不真实的片段，学着勇敢各自承担，我明白去等的时间才让你我看清淡。那些炙热的对白未曾消散在脑海，憧憬的未来不再袖手旁观， 解开，可是我已不再无所适从的不安，紧握着的期盼，深信不疑的姿态，怀念起的挚爱是否全都已释怀。我会在这人海找属于我的依赖，就算我被掩埋在汹涌人潮中呼喊的我在孤单，擦肩而过在阻塞，可是我还依然更彻底的着迷这爱。 会在这人海找寻属于我的依赖，我依然很彻底去相信挚爱。相信爱情的人从来不会因为一次挫折丧失对爱情的信念，同样他们也都是值得被爱的人。金池的新专辑叫《我和我》，要不是看了专辑文案，我还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李素萍。这张专辑是一个桥梁，从前的李素萍，现在的金池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如何从难熬的过去走到现在，再走向未来。那个一直在身边鼓励自己的人，他不是别人，就是自己。要说专辑中最能代表这次主题的歌，就是同名标题曲《我和我》，演唱者一栏同时写着金池和李素萍两个名字。这是一次自我对话，又是成长中的另一个课题，看见自己并且直面自己。来听金池和李素萍对唱的《我和我》。 放灯光，老房子里的你默默抱着肩膀，几声巨响，你将心里 那扇窗，看着你背后我拖着的重量，只有你自己带笑着的脸上，迎着风淋过大雨，眼前的门正打开回忆，你悄然回头，那一些希望来了又拼命的走，我穿过岁月与心阑珊，茫然追着山向前走，面对

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就是她最自在可以随性而为的时候，不再做爱情的信徒，可以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定义自己想要的幸福，不强求不委屈。对于陈洁仪，这个最好的年纪就是现在。刚才的歌来自陈洁仪，最好的年纪，用优雅来形容陈洁仪的歌声，我想再合适不过了。有一种类似中提琴的气质，厚实温暖丰满，他能把任何一首歌演绎的收放自如，恰到好处。特别是这种流行爵士风的作品，迷人又高级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个段落，我们来关注一下陈洁仪最近发布的三首新歌。下一首歌是之前曾给你播过的，今天再听一遍。在这首歌里，等待拥有了幸福的期待感。来听这首《诺贝尔》。 默默无闻的岁月，无常的早起，然后晚睡，谁有心能避免寂寞在夜里大肆侵略？某些愿望在等实现，那些人路过在有生之年，我平凡不过的侧脸，竟是你的新发现。渴望被你承认，留下的不是灰尘，把过去的坚持握住，下甘为你舍。诺贝尔能解释缘分的重要，类似感觉太不真实。渴望被你选择，当观众选你的人，那些简单的事都无比美好。诺贝尔能解释遇见的必要，这肯定别来得太迟。我在等候 接下来的歌跟月亮有关，跟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异曲同工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生活中也一样，我们有太多的不勇敢来不及的时刻，就像等月亮变圆满一样，以为结局会有转变，却想不到自己错过了太多重要的东西。人生无常，不止爱情，亲情友情同样如此。快到中秋节了，听这首歌很应景，月弯弯，来自陈洁仪。 黑暗中你会看到谁的模样，谁会让你难过红了眼眶，那一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，

的精彩，盯着门外，逃离现在。But why？ 总觉得怪怪，原来是不舍的对你不理睬。九条命的我与生俱来，但只有一个心，只想做只温顺的猫。 假如变成一只猫，像猫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和恋爱，哎，有没有心动？非常新颖的情歌角度，这是来自伍嘉成的新歌《温顺的猫》。看了一下歌词，三观还是挺正的，把爱情关系比作猫和人的互动，只跟信任的人撒娇抱抱，不会时刻跟着你，也不会距离太远，粘人又独立。或许小动物真的比好多人可爱的多吧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随便听听歌，继续带来一首翻唱，你应该很熟悉，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的《一江水》，又叫《永隔一江水》，翻唱的版本特别多，今天再听一个新版本，来自徐佳莹和毛不易，这个组合还挺新鲜。 风雨带走黑夜，青草滴露水，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，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，人人有伙伴，谁和我相配， 等待等待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， 等待等待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，